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9集，阿音有些娇羞，媚眼如丝地啐他： 你这呆子，哪里学的轻浮言语？ 嗯，你吐个蓝色火焰瞧瞧，我便告诉你。 竹寒倒也学会打趣他了，阿音伸手就是一拳，再被他无限柔情化解。可这般太平安逸的时光总会流逝，即便两人万般不愿，竹寒师父仍旧要回归华绝宗，且他拦不得。从后门进又打后门出，再不回头看阿音一眼，走出了这一步，他便又是世人眼中想看到的那般清心寡欲的宗庙弟子，分毫不差，反而只会愈加克制。阿音独倚栏杆，望向那恨不得刻在眼中的身影，脑海中回荡着他那句： 阿音等我。 他说的话阿音都听都信，彼时只觉得山川俱美，风云两映，而长安城那年的冬天迟迟未再下雪，夜夜繁星当空照，与明月相辉，好似不知哪日朝阳升起，就一片春光大好。相爱之人有心心念念的期盼，寒冬末尾也好做人间温润。回到华绝宗后，出了正月，年节气氛全然消散，郊外又办傩祭，请了竹轩大师，阿音没再自寻不快，现下安然歇在爱侣膝头，而竹寒拿着支毛笔蘸了朱墨，在经书上做注书，那认真模样叫阿音不忍打断。忽的男生开口打破室内宁静： 师兄给我的书信中讲到，于兰村又办了傩祭。 嗯，不知他语中何意，阿音草草应声： 我至今记得上次你对我说的话，你还说要给我讲故事。 嗯， 可是再没讲过，阿音诓我。 嗯， 你说过绝不诓我，惯是个坏透的。 阿音连忙爬起身来同他对视： 你这是何意？便是今夜同我翻起旧账来？ 竹寒放下古书，满眼无辜： 有吗？ 见他现下这副样子，阿音只觉得心里扑通扑通的跳，默默帮他拾起了书递到面前： 你继续看。 好，阿姨，该睡下了。 次日，长安城不知从哪里兴起了传言，说华绝宗有弟子破戒，与女子偷情，实在是法理不容。下作之言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出半日就飘到了华绝宗宗主程志耳中。他现下日日在大殿忙于一名爵旧典事宜，有路过的弟子嘴里念叨：阿扎话入了耳。程志没多说什么，只暗暗责罚了那些嘴碎之人。这下华绝宗里真真没人愿意同竹寒讲话了，甚至有胆子大的暗地里还要到主持偏心师弟的弟子。是了，程善是程志的师弟，几十年前接手了清绝宗，直至前些日子圆寂，而程志的造化更加高深，操持的是长安城内华绝宗。夜深之后，竹寒做最后一个离开大殿的人，身子和背都坐得有些僵，手也写得甚是酸麻。程志叫住了竹寒，目光深深看他一眼，然后问道： 关城，可还记得早课送的典文最末一句？ 他自然知道，恭敬从善的回答：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 程志慈目而笑，眼神富含深意，懂得何为点到即止。 歇下吧。 竹寒正正的点头： 是，师伯。 程善圆寂之前给程志修了最后一封书信，通篇离不开对竹寒的厚望与担忧。程志倒不如师弟这般执拗，却也为漫天谣言忍不住开口点拨他几句。若竹寒此番走不出来，那便是天神下凡也拦不住他一心要做俗人。 若走得出来，不负程善心意也是再好不过。只要快些，毕竟程志自知现已于古稀，天命几近走到末尾。竹寒了然，程志是在提醒自己，忠心不过那句耳熟能详的寄语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暗示他世间无常万物都是空乏假象，莫要执着。诚然他曾经亦是一心假借修真，可直到如今20年的修习如同梦幻泡影，终成虚妄。何为真，何为假，他许是吃了，只觉得膝头握着个实实在在的人便是真。今夜阿银迟迟未到，但这无碍，坐在桌前身板立得很直，提笔许久，最终心头疏解许多，释怀放下。在心里告诫自己，所想所说所做皆随心。不知几时，身侧传来一阵凉意，竹寒茫然睁眼，见是熟悉的面庞，放下心来，把人揽到怀里，有些冰。 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外面好寒。 同样冰凉的唇贴上，他有些皱眉，被阿音抚平开来，搂住腰身。因似有些事情，继续睡吧。 嗯，好。 后来几日，阿音夜夜都来得晚，许是遇上棘手的事儿，每每黑漆漆之时看他一眼，都觉得有些疲态。但阿音不说，竹寒也不问，只待这件事儿过去，亦或是他愿意开口之时，定会到来。北部突厥内乱频发，圣人决定出兵，长安再没下雪，有回暖之兆。阿音始终记得那日是立春，他终于领完了最后一日的罚，时辰尚早，甚至比起他近些日子皆深夜才到华觉宗早得很。朱雀街上的商户在收拾摊子，他虽然身体疲惫，却心头轻快，不慌不忙地走着。那日所杀的拘魂鬼同类把阿音告上阎王殿，阴司起审，有若干不知名小鬼齐作证人，不过是平日里忌惮或是眼红阿音之流，却不想他对此供认不讳，坦荡领了连续7日的地狱鞭刑，今日结束，终于消案。打眼见着有老儒步履蹒跚，提着个篮子卖干豆糕，心头一动，蓦地想起上元夜捧青豆甜笑的人，转回了身。每当人们回想恶事发生之前，总能后知后觉地记起一些不寻常之处，随后或是哀痛或是懊恼地道一句，我早该想到的，这便是灾难的预兆。立春刚至，怎的就卖起了夏日盛行的干豆糕，偏他还要去买，愚蠢地认为那个人爱吃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